又是非常现实的话题。 从前老头一醉，还以为身世薄浅月一枚，写些东西在江风上，江声中，人眼里。 幸福也了解的太

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两个小时我会陪你一起听歌，当然我的新浪微博是随时向你敞开的，我希望和你在听歌的同时和你一起边聊聊对音乐的感觉或心得，搜索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，我希望看到你的身影，听到你的心里话，我们继续进行中。 你把我渴望的那天，我睁开眼，见了你第一面，人就像是自动软件，我属于你，所有你说的不甜蜜，绝对自信，中心程度第一名，我的动能就是保护你，像天注定，如影随形不离。好的小气不气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好人类的气息，真实的皮肤有温度，深浅的呼吸，十秒钟你房间大笑完毕，三分钟有小孩在等你，两分钟不快我念不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但是你那一度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里变得不由自己，就让我绝对不离开你。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发人类的气息，十秒钟你房间大笑完毕，三分钟有小孩在等你，两分钟不快我念不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念的拼图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指甲印，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生马鞋城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。 福彩3D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江湖招募令到。

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 寒假刚刚过去，那家长们又要忙着为孩子们采购入学的装备了，商家也是趁机拉开了促销大幕，开学经济火爆起来。记者就发现说，开学经济距离经济开学仍然有不小的距离，不少这个消费者热衷购买进口产品，一支中性笔20多块钱，一支钢笔是100多，加上电子产品，孩子们一次开学造价不菲。 藏起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想起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，当沉淀的氧气乱飞，下一站到哪里，到底爱在哪里，从谁的怀里转到哪里，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，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。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

道父母亲疼爱孩子，尽可能的满足孩子的需求，这没毛病。但是呢，也不等于就是对孩子百依百顺，不能孩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其实呢，开学季采购入学用品也可以是一堂教育课嘛，让孩子们从小懂得消费要量力而行，理性消费，进而呢，逐渐的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、价值观，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终身受益。 怎么会不知足，无心的几个字，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。那是谁的无助，会需要谁的最宠温热呵护，却让我得到一目糊。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，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，竟各走各的路。像手机你指尖上的温度，像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看着是旅程的全部，连夜温热痛也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雾。怎么会不自主，无心的几个字，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。那是谁的无助，会需要谁的嘴唇温热呵护，别让我得到一目糊。也许你没说出口的寂寞，在拥挤车厢被紧紧困住，再找不到归属。像手机你指尖上的温度，像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还是这旅程的全部，你越温热痛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我。肩上的温度，像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还是这旅程的全部，越温热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 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。